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就啱啱咧就迟咗十分钟开始啦，点解咧？ 第十一分钟 啊，土伯。咁啊，土伯因为啱啱咧就接受呢个访问，因为即系其实而家咧就学联啦，而家退联咗两间 U， 呢两日就先后成功退联啦。喂，咁啊，土伯啊，当年即系吓，即系而家就好似呢个叫咩啊，隻手火热嘅一个即系。 冇啊，我得一个访问啫嘛。 系 讲好耐。 喂，除咗人访问你之外咧，今日啊，你知唔知啊？梁振英提起你，六八九提起你啊？点解？ 睇我做咩啊？ 因为佢琴日咧就即系去呢个乐区，去美孚乐区咧，就即系其实就非常之样衰咁样样败走啦咁样样。咁然之后佢提起呢件事啦，嗱咁又喺网址度讲啦，诶，我从来我都唔惊即系乐区嘅，诶，当年啊，我啊即系选嗰阵时啊，阿陶君衡攞把刀啊扛住我都唔惊啦咁样样。 嗰把唔系真刀。 定系佢知道你唔会斩柒佢啊？ 嗰把唔知系边个买嘅玩具刀嚟噶嘛？ 系嘛？ 隔篱嗰个商场， 系嘛？屌， 俾僆仔玩嗰啲嚟噶嘛？ 唉，咁啊，咁啊，佢提起呢件事咧，我谂相信好多人咧都会咁样去质问你啊？喂，点解？ 我唔怪得有记者访问我啦。 点解你 啊？小弟已经第一退咗休。第二就已經成為傳媒一份子，因為冇理由傳媒訪問傳媒噶嘛。 唔係，如果重要嘅 OK 嘅， 咁啊講退聯啫。 退聯，退聯，退聯。 咁不如我話，可唔可以我最後尾結尾嘅時候，我講不如你聽大軍閥好過啦。 係啦，點一早 大軍閥第一個題目就係會講退聯㗎，係 咪？你有冇叫佢聽 live 先？唔好叫單 咯。我諗佢唔得閒啊，截稿啦。 係 OK， 係咁啊，即係你退聯啦。而家呢件事咯，嗱，我諗相信咧呢件事咧，其實好多人嚟講都有啲意外啦，因為其實就。之前你又搞退聯咧，個聲勢已經大不如前，係嘛？咁就好多人都即係其實即係支持學聯嘅人咧，都諗住單 play 佢嘅。其實諗住就係其實，唉，即係等佢唔好過呢個法定人數啦。即係圍攞好多人都咁講，係咪？咁 錯喎， 係 錯曬喎。咁嘅諗法，因為點解咧？我今日 唔係你之前係咪咁諗先？ 我之前都係咁諗。今日我再 review 一次嘅時候咧，你冇可能咧係掉以輕心。 係， 因為點解咧？嗱，我當你香港依然有六四黃金比率，大學裏面一定有添啦，啊，即係起碼有六成嘅人係支持香港嘅民主，都係對共產黨好大嘅抗拒嘅人。但係我想問你，今次嘅結果係反映到啲乜嘢呢？呢個六四黃金比率點解不在呢？我話俾你聽，第一，嗰度有10%嘅內地學生啊，背後係中聯辦動員噶嘛。我哋嗰啲有。就啡啡鬧，即係求求其其，未必去投票。人哋嗰10%去足，你要 PK 啦。第二，喂，保守派嗰班，即係所謂嘅四成嗰班，會唔會因為覺得你學聯太激進，太過小理，即係爭取同學權益嘅嘢，而出嚟反台啊？俾你坊間咁樣鬧法， 係咁你話 第二樣，係咪？第三。你再加呢一個嘅本土派夾擊，我當佢有10-20%，你加加埋埋幾多？六四黃金比率掉翻轉頭啊！根本你由第一日開始開牌面啊，你係輸俾人啦！你嶺南好彩就係因為你嶺南係積極動員同埋積極去同啲學生解釋學聯嘅 function 喺邊度，包括大學學費加價。包括呢、這個同學權益，佢以呢一個嚟做重心啊嘛，即係以民生啊嘛，係咪？咁咪嗰陣時候咪 OK 咯。今次我知啊，佢哋諗住點咧？嘅策略就係大家唔理唔嘈，等佢唔夠票啊。即係過唔到嗰個門檻啊。判斷錯啦。 其實嗱，因為。有好多人都會講啦，即係其實尤其係退聯嗰班人咧，佢都講：喂，咁你而家即係叫做係退聯過咗，喎呢個民意嚟嘅，即係嗱，你講民意呢樣嘢咧，其實係啊，唔係你要尊重民意啊嘛，老實講，即係 不過我話俾你聽，有10% 係 是大陸學生是積極嚟投你呢個學聯嘅反對， 咪先唔講 中聯辦去動員嘅。你而家班契弟，你就幫我配合翻共產黨所做嘢，同梁慕嫻星期一寫嗰篇文，不謀而合。 咪先唔好講呢啲先，大問題就係話，喂你。其實你見翻個雖然睇落係民意，但係你見個人數佢只係僅僅過呢個法定人數嘅啫喎。 數即係點啊？ 咪即係佢吹到雞咯， 咪就係反映到就係因為佢諗住係由得佢，即係唔好咁大嘅爭議，等佢唔夠票，咁咪等嗰個議案係唔 valid 咯。但係呢個做法係蠢嘅。你只係計下條數已經知嘅啦。排面已經輸俾人，佢要谷到夠票嘅，容乜而啫？你得一邊喺度拉票，你唔使梗啦。冇噶啦，所以我上好多次之前，港大都未投票之前，我唔講呢個題目啦。因為點解咧？我已經即係心如死嘅，灰啦已經係。我唔覺得呢個係仲有希望嘅，你咁搞落去。即系学联系一个共产党要秋后算账嘅组织嚟噶嘛？第一个咪打你咯， 系 嘛？跟住而家黄之锋嚟紧啦，你咁多人配合，咁多傻嘅人去配合，系嘛？ 黄之锋因为其实佢嗰个学即系 炒下股票算啦，屌大家如果咁样搞法就系嘛？ 喂，你真系俾 Q 仔影响咗啫。 唔系，我冇听 Q 仔嘅节目，但系喂，老实讲，而家呢个时候，你炒嗰啲股票，有边个唔系买同中国概念有关嘅股票啊？一路一带啊，内房股啊，嗰啲乜嘢啊？喂，我哋花生台嘅听众都个个扑晒去股海云涛啦， 大佬， 唔系错啊，我唔系揶揄啲人，因为我都有份啊，我都有份做呢样嘢啊， 系。 我心已死啊！对而家啲大学生，我话俾你听，我嘅分析就系呢班系港鞋嚟噶嘛。港鞋系不能够受挫折嘅，一面对挫折嘅时候，即刻系惯低嘅，跟住就揾嘢赖。 但你调翻， 你面对嘅对手系边个先？你面对嘅对手系共产党。你点可以将过去二三十年嚟所做嘅嘢由否定作为肯定嘅？哇！呢个世界咪好容易答出人 force 啊！我讲过啦。讲过好多次啦，二三十年前李柱铭、司徒华之流所做嘅嘢冇任何成果嘅时候，我就将佢一套嘢调翻转，世界唔系咁运作嘅，靓仔、靓妹，哇，咁啊好容易，所以死梗嘅，而家嗱八间院校退咗三间啦，我话俾你听冇得救噶啦， 你搞第四间添，随时 算数啦，你问我意见就即系五六十年嚟嘅光景系咪啊？所以有一篇文我是非常之 appreciate 嘅，我唔记得边个写，佢话喺学联最染红嘅时候，你打散个学联嘅话，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嗰阵时候就系共产党嘅外围组织嚟噶嘛。 系咯。 如果唔系，点解叫 呢个系咪就系头先你讲梁慕嫻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啊，你谂下，我讲好多次亦都。咩叫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工聯會啊嘛，根本係共產黨外圍組織啫嘛，係我哋嗰陣時候八九年先同佢全面決裂啫嘛，捱25年啦，係嘛？你哋班僆仔都頂唔住一個浪，喂，搞運動實贏㗎，屌你問黃老邪啊，係咪實贏？你問黃楊大係咪實贏啊？屌咁容易贏，咁個澳門賭都贏啦，而家投入股市都贏啦。黐线，简直系股市都唔系个个赢啦，而家好多人喺度追货，系咪咁高位嘅时候咪回一回咯？咁你间班友惊就抛啦，咁咪输咯，糟心咪咁咯，喺个 group 嗰度讲咯，系咪？ 讲咩？ 讲咩？ 佢见人哋嗰只股票起啊，佢走去追人哋啊，零买当头起啊，耶大佬，咁有好多 variables 噶嘛。 唔係呢排 fluctuation 好勁啊！即係你好容易左一巴右一巴，大佬真係呢、這個即係所以你嚇、啊，即係呢啲都唔係話咁容易可以捉到。唔 係 咁， 我你問我，我再講嘅話就係、是、你我對而家呢一代人咧，即係對不起啦，即係我都當自己阿伯啦。 係 你哋都唔認真同埋積極咁去面對未來嘅話咧，你係好大鑊。而家你選擇嘅方法係一個消極嘅方法。港鞋面对困难选择退出的方法是不是？所以老萧话到嘛，你咁憎啲大陆学生，你够唔够胆去坐你隔篱嗰条友， 你再赶走佢啊。 嗯。 嗰日我哋华民主书院有个 training workshops 喺城大，我一入去个 canteen， 就 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嘅，我听到我都耳都侧埋。 嗯。 嗯。系嘛，我都觉得好讨厌啊，大佬。咁你而家日学生面对呢啲人，你系咪真系赶走佢先？系咪？讲嘅容易啊，做又好困难啊，阿哥，系咪？讲要个运动成功，梗系好容易啊，勇武抗争嘅口号嗌得好响啦，系咪？反共救国讲得好响啦，大佬，屌反共救国要国民党啊，屌黄老邪间事啦，好嚟， 救国青年团啦嗰啲， 喂，梗系容易啦，讲得真系做嘅时候。收皮啦， 嗯， 系咪？喂，城大都退到噶啦，因为城大嗰啲咧，同理工系一模一样噶，系好 practical 嘅人嚟噶， 系 就同喺度计紧咩咧？嗰啲会费啊，嗰几蚊啊，屌， 系系， 嗯， 唔系呢个大俾几多钱一年？ 唔系，其实一年咧大概百零蚊啦，即系如果我哋嗰年代嚟讲，咁但系 你系俾学生会啫，你唔系俾学联啊嘛， 买咁嗰度抽噶嘛， 喺嗰度抽几蚊噶咋， 咪就系咯。咪就系咯， 我嘅年代又唔知五六蚊，而家又系六七蚊嘅咋，从来冇乜点加过，因为你多人啊，所以变咗个收入好似好高咁啊。 我哋嗰个年， 你一个职员都请唔到啊！你收完一年嘅所谓嘅会费， 唔系佢有 donation 啫嘛，系咪？ 边有佢所谓嘅 donations， 肯定唔喺街外边啦，唔系好似学文思潮咁样做法啦。我哋以前不嬲都冇咁嘅 practice 噶啦。 咁唔系滚存咗一堆钱嘅咩？ 系系系。 佢而家就系梁慕娴讲嘅，因为旅游部嗰阵时卖咗盘俾学联，所以咧就有三个物业咯。跟住你又多一个指控啊嘛，就话你包财政混乱啊嘛。我正想讲呢样嘢，唉，还念都系啦。喺而家呢个时候，喂，当年九二九三年卖盘嘅时候。小弟咧已经离开咗学院好耐噶啦，已经，亦都唔会老鬼干净嘅人。不过咧，嗰啲人问我意见嘅时候咧，我话我反对。因为我知道嗰班系咩人嚟噶嘛，马逢国 系 侯淑琪、李乃瑶、金志强，有啲我唔记得咗啦，仲有一两个名都，呢班全部都系水佬嚟噶嘛，国水派嘅人嚟噶嘛，就系配合翻星期一梁慕娴嗰篇文啦。呢班人就系透过搞一个旅游部。去做滲沙子嘅工作噶嘛？好啦，嗰陣時候因為八九年學聯旅遊更加紅，我嗰陣時候戇居居，成日喺學聯總部打等噶嘛，瞓都喺嗰度瞓噶嘛，屌日日都喺度聽緊旅遊部嗰啲電話仆街，咁咪我叫佢打隔離嗰個電話，當然梗係屌，你唔關我事，你嚟我呢度報咩團啫，大哥係嘛？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候紅啊嘛， 係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咁我以為學聯旅遊都係打嗰個電話噶嘛，其實唔係嘅，係錯嘅。咁但係點解佢哋肯賣呢？佢哋只係想攞返個名。佢借學聯旅遊呢個名呢，諗住我嚟招搖撞騙。所以嗰陣時候呢，我就反對嘅。即使幾多錢都好，大家一齊攬住死算。佢亦都唔係一般嘅 limited 嚟，佢係 limited by guarantee 嘅，即係話非牟利嘅。而家嗰班友呢，就借咗你個名。啊，好彩佢借完个名之后咧，由四大旅行社咧搞到差唔多破产咁滞。 哦，咁样 接咗几手噶啦，而家。 哦， 而家你系尖沙咀一间好细间铺仔。 纯粹系一个名嘅啫，学联两个字系。 喂，就系、是、卖咗盘之后啊，扑晒街。 哦， 本来之前好掂嘅系四大旅行社咁啊，康泰啊、星神啊、学联旅游嗰啲。一卖完盘之后，咁就搞乜？扑晒街。梁慕娴嘅讲法就话，共产党唔再帮侯淑琪。其实唔系，根本你旅行社个竞争系好激烈噶嘛，再加上好多时你系会提早向航空公司订飞，你估计错误咪错误咯。再加上嗰阵时候，例如梁慕娴咁讲，喺嗰阵时候嗰个行政总裁系冇得捞啊嘛，咁咪死咯。 即系共产党买翻翻嚟接嘅啫，你嘅意思系？ 同埋点解佢话财政混乱咧？老实讲，我后屘我有份帮手 check 嘅，即系我自己八卦啫吓，即系唔系帮佢哋 check 啦咁样。喂，大佬啊，嗰啲嘢系咪会计师楼做嘅嘢咯？你叫啲学生哥点样做啊？而家转换咗个董事，我要委任阿龙入去，要填张 form 噶嘛？每年要交 annual return 噶嘛？ 即系烦到扑街。 每年要交呢个 business registration fee 噶嘛？即系所谓 BR 噶嘛？啲僆仔边度识做啊？ 系系 啊， 即系你要有一个稳定嘅一个员工先做到。 唔系，你应该揾一间 好負責任嘅秘書公司， 哦， 同你搞，因為點解嗰啲 form 咧係填錯一格都唔得㗎？因為嗰啲係公司註冊處嘅 form 嚟，咁你隨時可以 access to the public 噶嘛， 嗯， 全部大 limited， 例如你好中意寫㗎 LTD 係唔得㗎，要 LIMITED 先得㗎，大哥。 住個大街， 係啊， 咁撚煩。 你串错字就得，例如 Anthony， 你将自己嘅名串错得，因为你可能有唔同嘅名字，大哥，好烦嘅，大哥，僆仔边佢识做啊？所以嗰阵时候我话喂，我个人意见啫，因为我嗰阵时候都离开咗，我好卖俾嗰班友啦。如果佢得，你就俾佢招摇撞骗； 系 唔得嘅话咧，咁你都系拖到个名喺度噶。 嗯， 不过唯一好处就系咧，你换咗三个物业翻嚟咯。我当年嘅金轮大厦八楼。因为未公园嘅，佢帮你批入咗佢，跟住买多个单位喺威特商业大厦，即系另外一边旺角嗰度。再后屘咧，剩翻嗰啲 cash 啦，再买多个单位。 嗯 嗯， 就我嚟收租，其实戆居嘅呢个，因为点解咧？商业楼宇嘅租金根本从来都唔高噶啦。 嗯 嗯， 跌就跌佢先噶嘛。 哦，系。 嗯哼， 你买汇丰好过啦，系咪？你买腾讯好过啦？ 点解唔系话住？ 买港交所好过啦？你买港交所点解唔着着数啊？香港股市起佢就起，系嘛？香港扑街佢就扑街，咁咪即系同香港同步咯，即系同买以前我哋嘅概念买汇丰一样啫嘛。 嗯， 咁你买一个商业单位，即使话值千几万，嗰度一千尺收二万七蚊租差唔多啦。 嗯 嗯， 市值租金，因为小弟呢一度一千五百尺。都收連埋管理費都三萬啦， 嗯， 佢仲偏遠過我少少，佢喺西環上環之間啊嘛，雖然靚靚少少，個商業大廈，但係冇計啊！你而家咪俾人質，你話你財政混亂咯，咪攞曬公署約處啲，點解咁多年都未轉名咯？嗰啲人其實唔係嘅，佢嗰個組合啊奇奇怪怪到不得了，我 check 翻佢嗰個即係special resolution。 我前一兩個月啦，我貪得意八卦咋嘛，睇下佢個公司註冊文，因為上電腦已經睇到㗎啦，編好曬出嚟㗎，俾錢就得㗎啦，碌 credit card， 我都碌咗幾百蚊㗎，同佢喺度八下嘅時候，第一，你有四個成員係永久成員嚟，所謂 honorary members， 就係頭先我講啦，馬逢國啊、李乃瑤啊，好似金志強，仲有一兜我唔記得叫乜鬼名，唔知咩陳乜 Q 咁樣，嗰四個人唔喐得嘅，因為佢覺得咧。呢四個人咧，係由旅遊部七十年代開始成立開始咧，一路有貢獻嘅。 嗯 嗯， 佢可以定期咧委任兩個咧，係佢所謂嘅 invited members。 嗯 嗯， 學聯嗰度咧有四個嘅，跟住亦都可以委任兩個，咁組合咧十二個。 係， 撲街係在於咩咧？所有嘢要三分之二通過，撥唔撥錢都係三分之二通過。嗱，最近我收到風啦，佢哋開會啊，話唔俾錢啊。 嗯， 質疑學聯係咪搞港獨啊？是不是搞佔中啊？扑唔扑街呢你话。 嗱、 配合返我头先个 story 就係咩呢？左右俾人夹击。我系共产党都继续箍住你啦。你要嗰三个单位嚟托呀而家。托咩学联要嚟。係咪你黐住马逢国喎、啊。你黐住侯淑琪喎、啊、李乃瑶喎、啊。呢啲全部共产党党员嚟㗎喎。你撇就撇唔甩佢喎。嗰啲嘢全部喺晒佢度，因为你学联系社员注册噶嘛，买唔到楼噶嘛，你咪要透过嗰度去买咯。咁透过嗰度买咧，就签翻张所谓嘅信托俾你。 嗯 嗯， 仆唔仆街你话？有钱冇用啊？ 嗯， 系咪？不过算啦，而家都全部都散晒啦，屌树倒猢狲散咯，系嘛？八间退咗，退剩几间而家？退剩五间，跟住陆续有嚟啦。可能随时剩翻而家个学联秘书长罗冠聪间定南算咯，屌！ 仲有中大嘅， 咪中大应该 OK 嘅，中大。 唔系，如果你免咗疫就系得一，而家暂时嚟讲免咗疫真系得岭大嘅就系。 唔系科大， 科大系咩？ 科大好似冇人去搞一个咁嘅嘢。 有噶，有我见都有个 page 噶，唔系，不过啲 page 信唔过啊，屌！即系因为其实而家教育都有。 因为我知咧，科大咧就系好得意嘅。我表弟咧以前就喺嗰度读书，哇！睇我表弟已经似嗰啲咁嘅人嚟噶。就係、是、華人仔嚟嘅、 啊，即 係 完全 好乖嗰啲僆仔嚟嘅， 係非政治化嘅。 比阿龍咧，即係阿童子龍咧，係咁即係乖嗰啲嚟嘅。點咧？就我個表妹結婚，咁啊，我哋表哥表弟啊，飲酒啦咁樣。佢攞住本書喎，喺、 啊、 度讀嗰啲人喎，大哥仲係嗰陣時候唔知中三中四，後屘就科大啦，讀 N 展嗰啲啦，土木工程嗰啲啦。喂，嗰啲人點會同你好關心政治啊？難聽啲講。 就係佢啲生人除咗考試讀書之外，基本上係唔會好 smart 嘅人嚟噶嘛。 嗯， 嗰間嘢有個別稱叫 stress and tension 喎。咁你 唔係我一手咪攞到佢本書咯。 係， 佢話我聽日測驗啊，表哥。我話：誒，不如咁啦，我問你啦，屌，因為歷史嚟嘅都好啲嗰陣時候啊。你話你俾本 cam 我就撲街啦 ，chemistry 又擺 all 我撲街，我唔識問你啊嘛。係啊，我唔使啦，我呢一路食飯一路吹啦嚇，又咩啊？元武门之变开始讲起，我哋研究下，咁咪读到咯，仆街系咪？喂，所以科大咧嗰啲我系唔会同你搞啲。 系。 喂，老实讲，讲翻转头氹翻学联啲人开心嘅就系、是，喂，就算我哋最红嘅年代，例如八九年，都冇成大，都冇科大啦。 系， 系咪？ 系， 嗯， 系咪先？咁你有咩所谓啫？ 嗯， 都唔系代表晒噶。嗱，城大当年唔系，科大当年啊，科大未开始有， 系， 嗯， 咁但系你好多院校都唔系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最令人失落嘅就系、是，喂，你咩理由退先？ 嗯 嗯， 系嘛？所以陈善盈唔系讲得错噶，虽然佢讲嘅时机系错啊， 就立捻闸， 立捻闸嚟噶嘛，大佬，你讲乜捻嘢阿乔文啫？ 系 咪？佢咪一人一路运动啊嘛？佢讲话。每人带个脑翻学啊嘛，唔该你，好捻好笑，我睇完之后都觉得系嘛，虽然佢就唔啱个即系阿 Poby 嘅 type， 佢俾个咁戆居嘅 comments， 人跟住你又学联秘书长嚟，咁啊你又左交嚟噶嘛，大哥，实俾人屌啦，所以唔系我同温恒已经醒目噶啦，港大退联之前咧，我尽量都少讲少讲，有咩就俾 Anthony 顶咗佢算啦，叫 Anthony 走去访问嗰条咩话黄俊杰啊嘛，个靓仔就算啦，你等佢出下丑算啦，大哥。系嘛？喂，我讲，咁你又当我大中华交咯？ 嗯， 应该话我支持民主回归咯，系嘛？应该又话我支持新移民咯。哇！咁你如果学联真系退咗会嘅条，我咪同你入晒我数。屌，我又做过学联秘书长咁巧。 系啊， 系人都话我系第一届。 唔系老实讲，即系呢种兄弟咧，我相信即系其实大家都喂非常之值得商榷啊！老实讲，即系老实讲，即系你去最后尾，大家都唔会，大家都觉得退联系好荒谬。其实主流嘅人好多人都觉得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去到即系民意，所谓你公投嚟讲，喂你点样都系民意啊，叫做系。咁究竟系唔系值得你去好喺呢度即系同佢计算啊？就问得 唔系？我觉得咁 ，Anthony。上帝要你灭亡，先令你疯狂咧。呢句说话 系 有道理，即系民意还民意。但 系 嗰啲民意究竟系咪喺一个好理智嘅基础里边咧？系经过辩论而作出一个理性嘅决定。 唔系咁， 呢个系有争议噶。 咁佢都有搞过，即系嗰啲论坛嘅。老实讲，即系佢巡回嚟讲都有搞。但问题就系话，即系嗱呢件事上面，即系你话院校入边嘅学生，其实究竟系点谂咧？系嗰啲人系真系喺度计算紧，即系单 play 佢呢个即系选举啊，定还是系即系大家真系本身系一对对学联系冷淡而唔支持佢咧？ 唔系，同埋好简单，因为如果我就算当你学联系千疮百孔。你有積極嘅力量噶、 嗯， 你咪走去選學生會加入學聯咯， 係， 係咪？ 係， 唔通我陶君衡可以阻止你加入學聯咩？ 佢唔要組織， 黐線嘅你都。 而家佢講緊係唔要組織，唔要大台呢一個新嘅合作模式嘛？ 嗱、阿龍啊，正講中個 point， 唔要組織，唔要大台。我問你日後點樣搞活動？ 一鋪過咯。 输捻紧，我话俾你听， 唔系咁， 输得仲惨。 喂，嗱， 俾有组织，输得仲惨。组织唔代表你一定赢。 唔要组织，唔要大台，咁呢个你咪睇 Con U 咯。老实讲，嗱，佢第一个去退联嘅，咁你而家呢两个月嚟， 搞乜捻嘢出嚟咧？ 系啦，咁好简单啫嘛，即系上次呢个何立人系嘛，呢个副校长就喺度话你唔翻大陆交流，咁你就唔使只入 Con U 啦。 系啊， 嗱。你搞咗出嚟之後，喂，嗰、那個 Con U 個學生會有冇做嘢？有做嘢嘅，我唔會好似阿老蕭咁講，即係老蕭其實佢都錯嘅，佢係有做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學生會係咪大台先？ 係、啊、 學生會都係大台嚟噶嘛？咁但係好啦，即係嗱，正如昌昌，即係佢寫篇文出嚟，俾啊，即係嗰啲學生會啊，或者梁麗國嗰啲屌啊咁樣 改名啦、啊，陳雅明啊嗰、那個叫 係嘛？ 係啊， 咁喂，咁你喂，事實上 嗱唔關我事啊。 嗰条契弟写嗰篇嘢我冇睇过噶，大佬咩入我数啊又，大佬。 唔系我起题啫， 系咯，我起啊，你起个题我都冇睇过啊，大佬，我都系睇我睇仙人掌个网页先见到嘅，系咁俾人屌啊。喂，唔系咁嗰个 Roger Lee 就走出嚟扑佢啊，大佬。 喂，系啊，嗱，你即系你同呢个阿梁丽国 argue 啊嘛，喂，今日有人问你话吓方国华呢、這个我哋网友啊，喺度追问你话，嗱而家 Poly 同埋即系呢个吓呢、這个浸大就冇咩啦，就冇梁丽国问题啦，咁你而家吓即系退联成功咗，你点样讲先？喂，你究竟当日即系其实有冇闹错梁丽国先？ 到今日都依然存在梁丽国嘅问题。如果港大第一波系退唔到嘅话，点有呢个涟漪啊？ 嗯， 有冇脑噶？诶，唔好意思啊，即系话晒啲网友。不过我真系好愤怒，我对于即系港大嗰个嘅当日嗰个做法，而我亦都自己有后悔。我后悔系乜嘢咧？就我应该晨早出手啊。 哦，喂。 即花生台啊，全面同你开战啊！我哋应该晨早同你作战啊！ 喂，后悔 我唔好，我哋肥肥留，唉，谂住唉留翻啲嘢俾学生自己决定啦，系咪？我哋嗰啲即系上一辈嘅人，一代人做一代人嘅事啊嘛，系咪？喂，我点可以帮你决定噶？嗰啲人都理性噶，都咩？我一时分析唔到头先我对嗰个六四黄金比率嗰、那个调转头嗰样嘢啊！如果唔系，我晨早出手啦，我晨早动员啲老鬼啦。我仲有少少影响力㗎嘛，係咪登报纸啦，使几多钱啦、啊、大哥，係咪话俾你班友听，咁係唔得啦，咁係对个运动有影响啦，唔好话阿爷最开心，而係你四分五裂，我问你日后点样搞运动、好似而家最近嗰篇声明已经反映到呢个问题啦，学民思潮，学联香港大学生会，次次你听到天光啦，不如都唔使出啦嗰啲嘢，运动要快㗎嘛。我哋嗰时候晚晚喺学联啊，个个唔准走啊，常委。 系 啊，咁 走嗰啲人系做乜嘢啊？就系我而家闹梁丽国嗰样嘢，你翻去同帮我翻去同你嘅院校同佢解释学联点解定呢一个政策同埋措施。如果你讲唔掂嘅话，我去啊，我去过好多次。我做学联秘书长嘅时候，我去过港大，我去过浸会，我入过中，即系我间间都去噶。因为点解你成日都有嗰啲校园集会噶嘛？你要讲嘢噶嘛？喂，大哥啊！而家啲僆仔谂紧乜嘢噶？从乜嘢思路去谂问题噶？有乜嘢唔掂嘅时候，用积极嘅方法解决佢啦。学联财政混乱咪执捻好佢咯？点解学联财政混乱啊？其实唔系即系唔系有人呃咗钱啊？而系嗰啲嘢肥肥流啊？你咪揾个读 accounting 嘅人入去咯？你千祈唔好交过嚟，我会计师楼都冇人同你执啊！大佬乱晒大龙啊！大佬啲嘢系咪？喂，但系问题你要面对问题嘅时候，你要积极噶嘛？嘅心态系唔系逃避噶嘛？唔系拆人大台噶嘛？难听啲讲啲叫有破坏冇建设，仲捻系讲鞋？ 喂，咁积极啲谂啊，未来应该点做先？ 冇捻得搞啊！真系冇捻得搞啊！ 好，休息一阵。 好，非常之好嘅就系呢一个浸大咧，终于计呢个港大同埋理大之后咧，就成为香港第三间大学啦，新三大咁样样啦。咁啊，首先啊，恭喜晒先啦，咁啊，以呢一个都几多噶，934票对呢一个613票反对票，议案就初步获得通过啦。如果冇异议咧，啊，即系正式公布之后冇异议咧，咁就好就成功咗，就退出学联啦。咁咁啊，循例问一问有咩感想啦？咁都系呢啲噶啦。 好开心，可以退出学联，唔使再做学联嘅基本会员。 系系。咁啊，你觉得今次退联议案获得通过啊，系有啲咩因素咧？咁样样咧？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學聯真的在這段時間都沒有改革了，因為其實一開始我開始宣傳退聯的時候，很多同學的意見都是覺得反對退聯，因為他們覺得學聯會改，給點時間就會改，但現在很明顯三間學校都在搞退聯公投了，但學聯一個方案都沒有，經常說自己周年大會過了一個方案，但那個方案根本就是一個非常之小修小補而且沒有什麼實質效用的方案，如果他覺得這樣就可以欺瞞到同學的話，那就是太過低估那麼多位同學了。 系咁样你对于今日啦，最后一日咁样学联方面都好似总动员拉票啦，你见到啊， 罗冠聪 吓，37票高票当选嘅罗冠聪都有嚟浸大咁样样，你觉得有咩？即系你对于佢哋出尽全力拉票都唔能夠擊敗你喎，你即係有啲咩嘅意見或者評價咁樣？ 本來學聯又係想出翻當日拎嗰一招啦，就係公投最後嗰日啦，跟住就出啲學聯明星出嚟拉票啦。但今日好明顯啦，最後一日贊成 成票都是多過反對票，很明顯同學對於學聯那份不信任呢，就已經不是說出一兩個學聯明星就可以挽回得回來了。 咁其實個情況好似都同嶺大好似喎，因為嶺大最尾嗰一日呢又係有啲明星坐鎮咁樣，你覺得有啲咩原因呢，係即係導致同學就算係學聯有啲明星級嘅人過嚟係話同你競賽呀、啊、拉票呀、啊、都係擊敗唔到你呢？ 我覺得係可能同學真的意識到學聯的那個問題啦，所以就不是說一兩個明星出來說咦投反對票啦，因為阿羅冠聰派宣傳單張的時候呢，我就一直在他旁邊，他就給了傳單就說希望你可以投反對票啊，幹事會都是投反對票的，他就沒有說留下的理據，只是說幹事會都投反對票，那就怎樣呢，那就說服不到同學的嘛。 咁你覺得浸大退咗聯之後啦，你有啲咩嘅寄望啦，或者係覺得理大唔係浸大有啲咩發展嘅，即係往後有啲咩喺就算專上學界又好，甚至係民主運動都好，有啲咩嘅方向或者係路向咁樣咧？ 我希望以後我哋浸大學生會就可以更加自主，然後比大家走得更加前，因為好明顯而家 Ponyo Poly 都退咗聯啦，學已經係舊時代嘅嗰啲產物嚟嘅，咁我哋而家就可以向前走，行一啲新嘅路啦。 咁啊，最後啦，咁你有啲咩説話想同學聯嘅朋友講，或者係同浸大嘅同學有啲咩講呢？ 話說今日好似話羅冠聰接受訪問嗰陣就話，如果浸大都退埋聯咧，就要重新審視下學聯嘅必要性嚇。咁羅同學你要審視下啦。咁然之後咧 ，City 嘅朋友而家都仲努力緊，希望可以退聯成功。我喺度祝你哋可以成功啊！ 係，好，多謝你接受我哋嘅採訪，好，恭喜曬啦，再一次。 好。